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，下乡到过农村，所以我深知农民的疾苦。我知道他们挣的每一分钱都是一个汗珠子摔八瓣攒起来的，所以我研究医学，推崇善行，目的呢只有一个，就是让老百姓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就能治好病，少遭点罪。 他治病，找他看过病的人都说，对待疾病他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看法。 经过这么些年的观察，我们每个人的寿命啊都应该很长，少说呢也得80-90，那多的呢得有100-来岁。可现在为什么不少的人40-50岁他就有病了，甚至病死了呢？那就是因为生气、上火、耍脾气、闹性子，这心思生火，这气动勾寒，寒火相加，就把这病根儿啊给扎下了。等你闹到一定程度，身体呢就被五毒装满了，这大病呢也就出来了。 下面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医文化的大智慧，让健康与善行的种子在人间播撒。揭秘传统中医，让中医服务大众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。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，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，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、方剂用药经验、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。 好的，我们有请徐主任。徐主任你好。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这个人他得病为什么得病，经常有听众朋友啊，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啊，或者是熟人呐、啊，或者是病人，遇到我以后啊，都会问这个问题，说徐大夫啊，我干嘛老生病啊？那么这个问题大家考虑过没有？那今天我跟大家说一说，人呢，如果生病了，肯定跟你的性格有关系。 嗯， 这个一点都不会差。 哦， 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你不明白的人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明白的人你一看你就会知道，只觉得很可惜也很可笑。你看你花了很多的钱、嗯、有人就说了花了一堆的钱， 没错 啊，可是这个病呢没治好。 现在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太多太多了。 是。 像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都是在拿钱去换命啊。可是呢这病还是长在身上。 对。 究其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 原因就是没有解除心结。 嗯。 可能有人说徐主任你讲的不对。啊，我没什么心结。他认为自己没心结。 嗯。 我就是有一堆的病。可是我说一句话，中医啊就讲百病，不管你身上得的是骨关节的病啊，还是心脑血管的病啊，啊，还是这个眼病啊，还是老胃病，还是皮肤病，但是中医讲百病由心生，这个病啊是能从你的心生出来的， 自身有病，自心知，这个心病呢，还得心药医。 嗯， 我呢是个大夫，给人治病，靠的不仅仅是药，或者说三绝啊，火罐、针灸、刺血等等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绝活。我还强调对患者的心态的疏导，一定要进行疏导。 嗯， 帮助这些朋友们呢，打开他的心窍，排除恼恨怒烦忧造成的心毒。要是不先把他们的心窍打开，不把这个心病给他排泄出来，那再好的药给他治病，往往也不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。就算是这回好了，治好了，那下回可能也还会再犯。反过来说，要是真的能把我们患者的心窍打开了，心病排出去了，这个治病它就是很快的。 嗯， 而且好了以后呢，不太会反复。其实我在中医这么些年了，我觉得有些患者很听话，那听话的患者他拿回去药，他在不断的调节自个儿的心态，那他出诊的时候啊，来我这儿出诊就是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，他那个是愁眉苦脸的啊，带着一身的病上我这儿来了，等到下一回复诊的时候，就觉得他这个状态变了，高高兴兴的又来了，身体的很多方面得到了恢复。别说别人感觉到他有变化，他自己觉得身体好了以后啊，这个日子都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嗯，这身体好了，生活怎么还变化了呢？ 那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把心窍打开了。实际上啊，我呢讲病也好，讲这个家庭伦理也好，我讲这些你可能当故事在那儿听，但是听着听着你可能觉得有一定的道理。其实我讲这些就是帮大家解开心里的那个疙瘩，你解开它，你不就好受了吗？几年前呢，鞍山有一位女同志，这位女同志啊，20多年来心里一直是很压抑，总是发愁。我一给她解释，她就哭了，边哭边说，哭完了当时就觉得好多了，然后呢再吃上药，就觉得一天比一天好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解开了20多年的愁疙瘩。这个疙瘩一解开，他的心情就好了，那他身上不舒服的那种感觉也就渐渐的找不着了。人呢也就慢慢的好起来了， 心窍打开了。 是，除了咱们要学会解疙瘩，还应该做到不怨人。这个不怨人呢，是大道的根。我经常说一句话，君子无德怨自修，小人有错怨他人，嘴里不怨心里怨，你存到心里那就是病。你想想，你头上顶着个人，你脚下踩着个人，你心里装着个人，你背后再背着个人，你说说看，你能不长病吗？别人都不对，就你对，所以那就得你长病了。因此呢，咱们不管是碰到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啊，你都别往外怨，要专找自己的毛病。你首先看看你自己错还是没错。这个事儿呢就怕颠倒，理呢怕翻，咱们拿人心来比自心，所以遇事儿你净怨人家，那你对吗？那他烦你， 他看不上你，你心里会不好受。反过来，你要是烦他，那他的心里能好受吗？所以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呢，就能有这种感觉了。之前大连有一位老板，他就跟我说过，他说30岁之前，30岁很年轻了，对吧？嗯，他说我全身是病啊，以前呢吃什么药都不好使，什么大医院没去过呀，他说就差国外的医院了。但是这个病啊，年年治，年年犯，他说这还行，我要是死了，这么大个家业不就完了。所以呢，他来了以后，我就跟他讲，你这个病啊，是从你的身心上得的，你身上的病你用中药治，你心上的病需要你自己去化解，自己当自己的医生。但是治疗的前提是我来帮着你找病根 儿。嗯， 后来呢，我给他找着了。 什么病根儿啊？ 他爱生气呗。 哦， 啊，而且一生气呀，一有什么事儿不对劲儿啊，他全部都是怨别人，啊，从来不带说自个儿的。我给他看完病之后，他说呀，以后我再办什么事儿，我不生气了，我不怨人了，我得从我做起，我得反省自个儿。他这样说，他其实也真的是这样做了。 嗯， 来我这儿之后啊，中药呢他用着，而且呢无论这个事情做好还是做坏了啊，还是怎么样，他都不怨别人。这个事儿做坏了，他就说这事儿啊不怨你们，怨我，都是我这个领导没当好，都怪我没管理好，以后他身上的病也慢慢的没有了。现在呢也都50来岁了啊，身体还很棒。所以大家看呐，这个不怨人这3个字太妙了。不怨人呢，它有无穷的力量。这一点呢，不但我自己亲身体验到了，其实我的家庭也体验到了。2002年我侄子在沈阳出了车祸， 嗯， 被一辆东风车把这个头颅给撞开了。 哦， 这可是大事儿，这脑袋是吧，脑袋出问题了，差点就没命了。那出事儿的时间呢是晚上11点。事发以后啊，他们家很快的就给我来了电话。那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呢？一个呢是我哥的家在农村，沈阳呢离我比较近，另一个呢，我们这个大家庭啊，有啥事儿他们也都会听我的。当时我对我哥说，事而不能死，事才不能散，咱呢要做好思想准备。还有一点，肇事的车要跑了，那咱呢就得自个儿治，车要是没跑，咱也不能逼他。 嗯， 然后呢我们就开车和我爱人一起呢就赶往沈阳。我哥呢从老家坐汽车再坐火车要坐10几个小时他才能到。那到了沈阳，我们还找不着那家医院，后来呀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我侄子的对象。那个时候呢他刚处了一个小对象，当时呢他们就要送我们去医院。我说咱先别上医院。我爱人他就说了，啊，那咱俩是干什么来了？ 嗯， 现在的病情非常重啊。我说那咱们也不上医院，咱先吃点饭，咱睡一觉再去医院。我爱人就说，你就这么稳当啊？我说我不到那儿他那样，我到那儿他不也还是那样吗？ 嗯， 所以呢，我说咱们睡完觉再赶去医院。因此呢，真的是睡完觉以后第二天我们俩才去医院。到了医院那儿一瞅啊，我侄子还在抢救室里。 哦， 虽然说这个开颅手术把脑袋里的这个骨头茬啊什么的啊，乱七八糟的啊一些杂质都给取出来了，但是这个人呢还是认识不行。 嗯， 之后九天的时间一直都待在抢救室里，等到第十天好不容易醒过来了，能说话了，但是还不认识人。 哦， 到第十一二天的时候他就有点明白了，知道让我把他扶起来，我一扶他立刻就嗷嗷的喊， 嗯， 不行不行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腰疼。 哦，怎么回事啊？ 我一愣，心想这下坏了，腰骨啊准是折了。 哦， 我马上就去找大夫来检查拍片，果然腰上两侧的小骨全部骨折。 嗯， 那大夫呢就要我们马上签字，要准备手术。当时我就在想，现在能手术吗？他这个人的神志还不是很清醒，这手术完了如果不听话一转身，那就可能导致这个孩子下肢瘫痪。 嗯， 这一辈子就甭想再站起来了。所以我就跟大夫商量，我说大夫啊，再等两天，等他完全清醒以后再做可以吗？那么大夫呢他也理解我的心意， 嗯， 默默的就走了。当时我就心里想，没事儿啊，我回去就给他熬了修骨汤让他喝。 哦， 他就问我肇事的司机找着没呀，我说你甭管这个，你活着已经是最大的福报了。然后呢我就给他讲因果讲福报。那么我第一次扶他的时候呢是早上， 嗯， 等到这个中午啊拍完片子回来，他又让我扶他。那个时候呢护理人员都不让我扶，说我要扶了万一这个神经受压迫那就坏了。 嗯， 我说不会那么严重，我就给他扶起来。扶起来坐了两分钟，我又让他躺下，估计呢是躺久了受不了。到了晚上他还让我扶，旁边的一位病床上的老人有点害怕了，过来摁住我的手不让我扶。我说老人家，我知道您对他的关心，不过您放心，我本身也是医生，没事儿的。于是呢我又把他给扶起来，这回呢他坐了半个小时，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感觉呀，他说没什么感觉，就是觉得麻木但不疼。我说那就好，这下子呢我心里啊有底了，这个骨头啊就让它自然的长吧。 嗯， 到了半夜零点的时候，我侄子他自个儿起来了。 哦， 一抬腿就坐到床上，他就跟我说老姑您看看我厉害不厉害。我说你厉害什么呀，他说早上扶的时候我还嗷嗷叫呢，可现在不疼了。 嗯， 我能自个儿坐起来了，我还能走。我说你可别走，你坐会儿你就躺下吧。那么这次呢整整的他坐了一个小时我才让他躺下。第二天早上他一回腿呀、就又能坐起来了。 哦， 接着他说老姑啊您扶我溜达溜达吧。那我就扶着他在走廊里走了一圈，这一圈下来啊有100来米。 嗯，能走了 能走了。那我侄子总共在医院里呢是住了19天，大夫呢就不留我们了， 嗯， 非得撵我们出院。旁边一个老爷子说咱这个病房里呀前前后后的病房大多数 都是脑外伤啊，不少人都是脑外伤。这些患者有住两个月的，有住三个月的。他说那屋有一个百货大楼撞坏的一个老人，住了四个月呢，还跟这儿待着呢。你们这好的也太快了吧。连大夫都说这么些年没见过像你孩子这样的，真是太特殊了。他这个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， 嗯， 可以说像坐火箭一样，这一天一个样。你说我怎么给他下药？没法下药了，好得太快了，所以呢只有让他出院。那大夫呢把话说到这份上，大夫也没给开药，开了点什么呢，就是营养脑袋的药， 嗯， 哎，维生素啊什么等等之类的。就这样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后又吃了两个月的中药，腰没事了，脑袋也没事了，跟车祸之前没什么两样。 哦， 很多人觉得特别的奇怪啊，我侄子这十几天花了3400块钱出的医院。可能我说到这儿有人就想了，这个徐主任你有没有搞错啊，啊，现在生个孩子都得多少钱呢，一个开颅手术3400块钱十几天的医院，不会吧。其实那是当时啊， 嗯， 不是现在，现在这个价钱可就很难说了，不得个10万8万的，是不是啊， 嗯。 而他旁边的那几个呢，有一个花了4万的，还有一个呢是花了17万的。百货大楼撞的那个老人呢，当时我也问了，到那会儿是花了32万， 哦， 住了四个月，整整的住了四个月，而且还得往下住。 那徐主任，您的侄子怎么就恢复得这么快呢？ 是啊，有人会我这么问我，也有人会说您给他喝中药了。是不是我开的中药，嗯，其实我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，啊，回答大伙儿的问题啊，我想说不全是这个吃中药， 嗯， 还有一个主要的答案啊，这个主要的答案在哪儿呢，那就是不怨人。 哦， 就是我刚才讲的不怨人。因为这件事儿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，不怨人的力量太大了。我们能做到不怨人，这个毒气它就不会往里头走，它只会往外头走，你就病好的快。你不怨人了，病能好的不快吗？ 嗯。 而现在很多人生病了，住院了，家里呢轮流派人去伺候他，护理他，而这个病人呢，他仗着自个儿有病，你们都应该对我百依百顺啊，不但不感恩，有的时候呢还有怨气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不得病上加病啊，你得感恩，你不能怨人家， 嗯， 啊，人家来一趟，人家上班了，下班以后腾腾腾买了东西做了饭，哎，来伺候你，你得感恩。你不能说都几点了你这饭还没送来啊，我是患者，你到8点你才给我送饭，那人家下了班菜场里溜一圈炖个鱼汤排骨汤的，不得这个点来吗，是不是， 嗯。 所以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知道，这个病啊往往是从身心两方面来的。那同样的生活环境，同样的生活方式，那咱们说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得病啊，为什么有的人人家就不得病呢，那这个差异在哪儿呢，差异就在心态上， 嗯。 所以想好病也同样，病是从身心上来的，你要是想这个病好，你也得从身心上没啊，好病也得从身心上没呀。这个中药它是用来治身上的病的啊，你不要把这个病治好的所有的愿望全都交给我们大夫。你针对我来说我是中医大夫，你针对西医大夫来说 你找他，你说啊，我挂号看病，啊，我出了钱了，化验费、药费我都出了，你得让我这个病好，你全部把这个交给大夫。但是呢，你不考虑自身的心病这一块，那不行。同时，你如果说你还能做到把你的心毒给排了， 嗯， 那我就相信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。有人说了，那老师啊，那徐主任呢，哎，怎么排心毒啊，从哪入手啊？那我讲过啊，一个呢就是要学会解疙瘩，还要学会不怨人。 嗯， 讲到这儿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。 嗯， 曾经有一个患者啊，当然这个例子不是我经历的，是我听笑话听来的。 哦， 有一个患者上医院里去看病，觉得不舒服，查查吧，别得什么大病。结果呢，化验单拿到以后一看是晚期。 嗯， 然后呢，这就觉得天塌地陷了。天塌地陷以后呢，回到单位呢，就给领导说，这个我这个上不了班了。那领导一想，老员工啊，工作了十来年了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有什么心愿呢？我想上北京天安门看看升国旗。 哦， 哎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，一辈子没去过北京。好家伙，领导安排四个棒小伙担架抬着上火车上北京去了。啊，哎呦，自打得病以后，这个人呢就暴瘦，瘦的就是不像个人样。 嗯， 就后来是真的是只能在担架上躺着了，也吃不下了啊，这个好像就是死亡就在眼前的事儿，去看升国旗了。那天早上正在看升国旗的时候啊，领导打了个电话来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什么呢？告诉他，嗨，我跟你说大刘啊，医院里找咱们单位了，您的化验单拿错了。 哦， 同名同姓，你们俩的年龄还差这么两岁，你拿了人家的化验单。 嗯， 您是一个胃炎。 哦， 他一听这个事儿，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吗？ 什么反应？开心呢， 一骨碌从担架上下来了，立马对着升国旗的那个方向敬礼啊。 嗯，好了 好了然后看完升国旗，马上北京的豆汁儿啊、油条啊，来一份儿，吃饱了说咱们回去。而对方同名同姓的那个人， 嗯， 病已经很重了，拿了这个化验单一看，慢性胃炎。 嗯， 慢性胃炎。然后呢，人家就说啊，胃炎，那我吃的什么什么方面注意点儿。结果呢，人家的那个病情反而比之前更加好点了。 哦，所以说啊，通过您讲这个例子 啊，这心态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 可不是吗？ 一个人的心态也就决定了这个疾病病情发展的一个走向。 是啊，所以呢，我给大家讲啊，这个得病心态啊很重要，解疙瘩啊不怨人，大伙这个记得。那么我再说一个事儿，06年的4月27号，我的个二侄儿去县里呢，拉化肥。装车的时候，这地上呢还剩三袋。他正弯腰要去取，不料呢，化肥垛呢整个倒下了，把他的腿骨呢给压折了。 哦， 这下怎么办呢？啊，出了这个工伤了，老板呢就带他上医院拍片儿。结果是右腿的韧带压折了，膝盖呢裂了缝了，有筷子头那么宽。 嗯， 大夫就跟他说了，你得住院啊，先用石膏固定28天。我侄子就说了，28天可不行啊，我们家还有200多亩地要种呢。大夫就说，你还想种地？你这病即便好了，今年内你是不能干活了。我侄儿就说，那不行，我不住院，我得回去。老板当时浑身就冒汗了，说你这条腿不要了，要是回头不好了，我不得养活你一辈子啊，我得赔你多少钱呢？我侄儿就说， 我不能让你赔。 嗯， 你也不是故意让那个化肥垛倒的，那都怪我自个儿不小心。你呢，把我送回家，以后好或者不好，不用你管。老板一听这话，老板就说，那得写个字据，咱俩都得签字儿。我那个侄儿就说，行，写吧。写完之后，老板就把他送回来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正好有事儿回老家，那他到家的时候都下不了车了， 哦， 两个人才把他搀出来啊，从车里。我就上前问他，我说，哟，怎么的了？他说，今儿在城里啊拉化肥的时候，化肥垛呢塌了，把我这个腿砸了。我就问呢，砸成什么样了？他说，韧带给砸折了，膝盖砸裂缝了，有筷子头那么宽。我这一听啊，哟，这还挺严重。 嗯， 我说，为什么砸你呀？你知道吗？他说，我知道。我说，知道就好，进屋吧。我们就扶着他进屋了。家里人一看他这个样子，早上出去好好的，这回瘸着拐着回来了，就说，怎么不让老板给你治啊？当时我就说，治什么呀？怎么就会那么巧，偏偏就砸他呢？还是他该着。我侄子听我这么一说，他说也是，我这还捡了条命呢，砸的巧，砸着腿了。老姑，你这么地，我就爱吃你给我炖的鸡，你给我做。我说，这才行啊。我这就到这个药房买了一些中药，我就在家按修骨汤给他熬了药。 嗯， 我侄儿呢也在炕上坐了一天一宿。 哦， 到第二天他自个儿就能下地了。 啊，怎么长得这么快呀？ 是，我当时我也纳闷了，我就问他，你这个腿是冒凉风啊，你还是觉得这腿热呀？他说呀，冒凉风，觉得呼呼的冒凉风。我说，那没事儿，这毒气啊往外走。就这样没几天，他那条腿就没什么大碍了。那会儿呢也正赶上农村里啊正要播种的时候，这家里不是还有200来亩地，这200来亩地也全仗着他呢。到了第四天，他就开始做播种前的准备。第五天他就上播种机播种了。 哦， 那么到这会儿呢，我侄儿家的亲家也来了。 嗯， 因为知道我侄儿出了这个事儿了，是吧，腿给砸折了。来了之后啊，一见面当时就骂我侄儿，说什么呢，哪有这么傻的呀，啊，砸了你了，你还不让人家出钱给治，你自个儿这不得花钱呐，啊，没你这么傻的吧。实际上呢，我侄儿的这条腿还真没花多少钱。 嗯， 啊，也就是我给他开了一点中药啊，给他熬了个鸡汤。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啊就在琢磨，都说这个伤筋动骨得100天，你说你这10天都没到，这才几天，这腿就好了，就能干活了，那这个是什么力量啊？我刚才讲过，我考考你， 不怨人。 哎，对，没错，我以为把你给考住了，真的是不怨人的力量。所以我就讲，这个不怨人呢，它有无穷的力量。你看啊，咱们不管是碰到什么人，遇见个什么事儿，咱都不要怨人，咱都多多的改变自个儿，多多的批评自个儿，你就可以不生病，就是生了病啊，你也会好得很快。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，我敞开火热的胸怀，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，我陪你走到